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大概明白了他的意图，笑了一声，想要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稚，喉咙却忍不住一下下发着紧。 你们的信息难道都是 USB 接口传输的吗？ 不是，信息是可以直接传输到你脑中的。 那你干嘛？ 楼影绅士又认真地红着脸道。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担心过一会儿我会不敢看你的眼睛，所以可以吗？ 池小池抿了抿嘴，思索良久，楼影就一直望着他，直到对面的人合上眼睛默许了他的邀请。楼影将以前下载的接吻指南默默温习了一遍，等唇畔轻轻碰上池小池的唇畔时，对方轻轻嗯了一声，明显后退了几公分。对这种清醒状态下对方掌握全盘主动权的亲吻，本能地流露出了一丝畏惧。但他早晚需要跨出这一步，楼影也需要。重新捕获那双唇后，楼影再也没有轻易放开。楼影抬起右手手指按在了池小池的太阳穴上，正而重之地把自己那些年做过的悸动心事、冲动蠢事，总之就是不像楼影的那些事，通通告诉了池小池。他不怕以后小池会拿这些事来做短处笑话他，他甚至真心希望小池能拿捏住自己更多的把柄和短处，让他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是非他不可，好安慰他那颗在风雪寒夜里独行许久的心。楼影喜欢上池小池，比池小池喜欢上楼影还要早一点点。至于当晚是怎么把池小池抱回楼下的家里的，楼影已经不记得，只记得接下来是很长很好的一夜。两个人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并肩躺着睡着同一张床，连一个梦都没有做。梦里的人已经在身边了。 相比之下，一夜不敢入眠的朱守成在早晨七八点才昏昏然睡去，梦中也是乱糟糟的，一阵阵呛鼻的怪味直往脑门心里钻，恶心得他要命，却无论如何也醒不过来。醒来后他又是一身黏腻，满头大汗。不等他缓过一口气来，将他从梦中唤醒的声音便又突兀地响了起来。朱守成昏沉着踩上拖鞋，皱眉道： 谁？ 没人应声，只有多多的敲门。 谁呀？ 朱守成被敲得心慌意乱，抬高了声音询问，门外依然没有应答。朱守成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陡然乱了心神，怎么已经到下午三点了？那么门外的就是昨天的诡异梦境，像是块石头似的在他胃里沉坠着。那敲门声又唤醒了他极其糟糕的回忆，叫那沉坠感又隐隐翻腾起来，可他又不得不开门。朱守成步履沉重地来到门前，第一次感觉按下门把手迎进一个孩子来是这么令人反胃又难过的一件事。 朱老师。 门外是池小池好做作好不清纯的脸，他怀抱着一沓复习资料，一脸的求知若渴。 您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我要来补习的。 朱守成瞪着电脑上的教案发呆，昨天的梦太过真实，真实的让他现在想起来腿间还一股股的往外冒着鸡皮疙瘩，不论是疼痛惨叫汗水都真实的惊人。昨天的那半块未及消化的糖到现在仿佛还粘在他的胃壁上，越来越沉，越来越坠，恨不得把他的胃坠出一个窟窿来。 老师， 如今朱守成只要看到池小池，不仅欲念全无，口舌犯苦，还会无端生出一股拔腿就跑的冲动。要是对外说他真心实意地畏惧着一个个头才到他胸口的未成年小孩，是因为一个没头没尾的梦，恐怕会被人笑掉大牙。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恐惧不是无底防尸。 老师， 朱守成忽然惊醒，一摸额头，一手虚汗。池小池在对面托腮看他，似笑非笑的，那目光仿佛能窥破他所有的狼狈心事，语气却是虚伪的一派天真。 朱老师，这道题要怎么解啊？ 朱守成挨不住了，他觉得自己因为那个怪梦出现了幻觉，患上了心病，草木皆兵。就连池小池的表情看起来都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意味。他心思游荡的只忍到了傍晚时分，等到池小池父母下班回来才找上他们，委婉地表示自己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可能不方便继续为小池辅导了。池小池的父亲没吭声，一旁的池母却不干了，他阴阳怪气的、 啊、朱老师，您身体不好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又不是不讲理的人，可您这要是休息一整个暑假…… 朱守成张口结舌，池母反倒表现得十足委屈。 朱老师，我们小池正是人生里头紧要的关头，当初是您答应要为他补习的，我们是多年邻居了，把孩子交给您我们自然放心，可您不能答应了又说话不算话呀。现在要掏钱的暑假补习班都满额了，不收人了，剩下的那几家贵得要死，一堂课恨不得要我们小半个月的工资，您现在不管他了，我们能把孩子送哪儿去啊？ 朱守成平时谨慎地维持个人形象，与邻里的关系和睦得很，连红脸都没有过，如果不是这回被搞得乱了方寸，看到池小池的脸都犯膈应，他也不会干出毁约这种事儿。然而理亏归理亏，朱守成做了多年金牌教师，见惯了学生家长对他点头哈腰请他多照顾，这回陡然被蛮不讲理的指着鼻子责怪，他闹了个大红脸，干巴巴的辩解： 不是， 您是不是怪我们不给您补习费啊？您要是这么想就直说好了，我们给您补上就是，不要搞这种弯弯绕折腾我们爹妈的成吗？ 这话说得忒不客气，朱守成一听心火蹭蹭往上窜，他往常给孩子们补课都是不收钱的，因为别有所获，所以他从不计较在金钱上的得失。朱守成从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惯出这种把伸手乞讨当作理所当然的人来，然而他还要在这里住下去，儿子也出了国，他不能跟邻居撕破脸皮影响他将来在这里的生活。朱守成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平稳心神后摆出谦恭的样子： 抱歉了弟妹，实在是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我先请一个星期的假，一个星期后我再接着给小池补习，你看这样行吗？ 眼看妻子达成目的，闭口多时的池父这时才施施然站出来，他先是似模似样的呵斥了妻子几句不像话，接着就对朱守成谄笑道： 朱老师，那咱们可就这么说定了啊。 朱守成面上答着： 一定一定。 心里气得一个倒仰， 这是一家子什么人呢？ 可池小池这个糟心的家庭，偏偏是朱守成自己精心挑选上的。他忍着一口恶气出了池家的门，想，且先缓上一周吧。等到他把这个梦的后劲缓过去，无论如何也要把损失在池小池那里讨回来。